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565。 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程序性能分析基础的上篇。作为11的部分，今天我们来讲讲与构程序性能分析有关的基础知识。构语言为程序开发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性能分析 API 和非常好用的标准工具。这些 API 主要存在于 runtime-pprov、net-http-pprov 以及 runtime-trace 这三个代码包中。另外， runtime 代码包中还包含了一些更底层的 API， 它们可以被用来收集或输出构程序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指标，并帮助我们生成相应的概要文件，以供后续分析时使用。至于标准工具，主要有 GoToPprov 和 GoToTrace 这两个，它们可以解析概要文件中的信息，并以人类译读的方式把这些信息展示出来。此外， GoTest 命令也可以在程序测试完成后生成概要文件，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使用前面那两个工具读取概要文件，并对被测程序的性能加以分析。这无疑会让程序性能测试的一手资料更加丰富，结果更加精确和可信。在构语言中，用于分析程序性能的概要文件有三种，分别是 CPU 概要文件 CPU Profile、 内存概要文件 Memory Profile 和阻塞概要文件 Block Profile。 这些概要文件中包含的都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对构程序的相关指标进行多次采样后得到的概要信息。对于 CPU 概要文件来说，其中的每一段独立的概要信息都记录着在进行某一次采样的那个时刻 CPU 上正在执行的构代码。而对于内存概要文件，其中的每一段概要信息都记载着在某个采样时刻正在执行的构代码以及对内存的使用情况，这里包含已分配和已释放的字节数量和对象数量。至于阻塞概要文件，其中的每一段概要信息都代表着构程序中的一个 coroutine 阻塞事件。注意，在默认情况下，这些概要文件中的信息并不是普通的文本，它们都是以二进制的形式展现的。如果你使用一个常规的文本编辑器查看它们的话，那么肯定会看到一堆乱码。这时就可以显现出 GoToPprov 这个工具的作用了。我们可以通过它进入一个基于命令行的交互式界面，并对指定的概要文件进行查阅，就像下面这样。关于这个工具的具体用法，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在进入这个工具的交互式界面之后，我们只要输入指令 help 并按下回车键，就可以看到很详细的帮助文档。我们现在来说说怎样生成概要文件。你可能会问，既然在概要文件中的信息不是普通的文本，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格式的呢？一个对广大的程序开发者而言并不那么重要的事实是，它们是通过 protocol buffers 生成的二进制数据流，或者说字节流。概括来讲， Protocol Buffers 是一种数据序列化协议，同时也是一个序列化工具。它可以把一个值，比如一个结构体或者一个字典，转换成一段字节流。也可以反过来，把经过它生成的字节流反向转换为程序中的一个值，前者就被叫做序列化，而后者则被称为反序列化。换句话说， Protocol Buffers 定义和实现了一种可以让数据在结构形态和扁平形态之间互相转换的方式。 Protocol Buffers 的优势有不少，比如它可以在序列化数据的同时对数据进行压缩，所以它生成的字节流通常都要比同数据的其他格式，例如 XML 和 JSON 占用的空间明显小很多。又比如，它既能让我们自己去定义数据序列化和结构化的格式，也允许我们在保证向后兼容的前提下去更新这种格式。正因为这些优势，构语言从 1.8 版本开始把所有 profile 相关的信息生成工作都交给 protocol buffers 来做了，这也是我们在上述概要文件中看不到普通文本的根本原因了。 protocol buffers 的用途非常广泛，并且在诸如数据存储、数据传输等任务中有着很高的使用率。不过关于它，我暂时就介绍到这里，你目前知道这些也就足够了。你并不用关心 runtime-pprov 包以及 runtime 包中的程序是如何序列化这些概要信息的。继续回到怎样生成概要文件的话题，我们依然通过具体的问题来讲述。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怎样让程序对 CPU 概要信息进行采样。这道题的典型回答是这样的： 这需要用到 runtime-pprof 包中的 API。 更具体的说，在我们想让程序开始对 CPU 概要信息进行采样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代码包中的 startCPUProfile 函数，而在停止采样的时候则需要调用该包中的 stopCPUProfile 函数。问题解析， runtime-pprof.startCPUProfile 函数在被调用的时候，先会去设定 CPU 概要信息的采样频率，并会在单独的 goroutine 中进行 CPU 概要信息的收集和输出。注意 startCPUProfile 函数设定的采样频率总是固定的，即100赫兹，也就是说每秒采样100次，或者说每10毫秒采样1次。赫兹也称 HZ， 是从英文单词 Hertz 一个英文姓氏音译过来的一个中文词，它是 CPU 主频的基本单位。 CPU 的主频指的是 CPU 内核工作的时钟频率，也常被称为 CPU clock speed。这个时钟频率的倒数即为时钟周期 clock cycle， 也就是一个 CPU 内核执行一条运算指令所需的时间，单位是秒。例如主频为1000赫兹的 CPU， 它的单个内核执行一条运算指令所需的时间为 0.001 秒，即1毫秒。又例如我们现在常用的 3.2 吉赫的多核 CPU， 其单个内核在一个纳秒内的时间里就可以至少执行3条运算指令。StartCPUProfile 函数设定的 CPU 概要信息采样频率相对于现代的 CPU 主频来说是非常低的，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过高的采样频率会对构程序的运行效率造成很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 runtime 包中的 setCPUProfileRate 函数在被调用的时候会保证采样频率不超过1兆赫，也就是说它只允许每1微秒最多采样1次。StartCPUProfile 函数正是通过调用这个函数来设定 CPU 概要信息的采样频率的。另一方面，经过大量的实验，构元团队发现100赫兹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设定，因为这样做既可以得到足够多足够有用的概要信息，又不至于让程序的运行出现停滞。另外操作系统对高频采样的处理能力也是有限的，一般情况下超过500赫兹就很可能得不到及时的响应了。在 startCPUProfile 函数执行之后，一个新启用的 goroutine 将会负责执行 CPU 概要信息的收集和输出，直到 runtime-pprof 包中的 stopCPUProfile 函数被成功调用。 stopCPUProfile 函数也会调用 runtime.setCPUProfileRate 函数，并把参数值，也就是采样频率设为0，这会让针对 CPU 概要信息的采样工作停止。同时它也会给负责收集 CPU 概要信息的代码一个信号，以告知收集工作也需要停止了。在接到这样的信号之后，那部分程序将会把这段时间内收集到的所有 CPU 概要信息全部写入到我们在调用 startCPUProfile 函数的时候指定的写入器中。只有在上述操作全部完成之后， stopCPUProfile 函数才会返回。好了，经过这一番解释，你应该已经对 CPU 概要信息的采样工作有一定的认识了。你可以去看看 demo96.go 文件中的代码，并运行几次试试，这样会有助于你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总结，我们这两篇内容讲的是构程序的性能分析，这其中的内容都是你从事这项任务必备的一些知识和技巧。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与程序性能分析有关的 API 主要存在于 runtime、runtime-pprof 和 net-http-pprof 这几个代码包中，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收集相应的性能概要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输出到我们指定的地方。构元的运行时系统会根据要求对程序的相关指标进行多次采样，并对采样的结果进行组织和整理，最后形成一份完整的性能分析报告。这份报告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概要信息的汇总。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概要信息输出到文件。根据概要信息的不同，概要文件的种类主要有3个，分别是 CPU 概要文件 CPU Profile、 内存概要文件 Memory Profile 和阻塞概要文件 Block Profile。 在本文中我提出了一道与上述几种概要信息有关的问题，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会继续对这部分问题的探究。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样的思考与疑惑，可以给我留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